选的解放会。 我是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今天星期五，明天星期六，后天星期日，真的很开心。 耶、yeah, ，Happy Happy！ 我真的是每天都很开心啊，在昨天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很荣幸我有一个这么关心我身边朋友的妈妈。 好同事， 好啊，我妈妈，我 、哦、你要讲 我妈妈。是因为昨天我有一位朋友要来我家，然后他是五月份宝宝，他是五月份生日的。 是 Broccoli 吗？ 不是 Broccoli， 昨天 Broccoli 没有来我的家。 你也没有 邀我。这个生日宝宝呢，我们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已经帮他庆祝生日了的、所以就想说 OK， 他生日就这样结束、off 了。结果在昨天的时候，我妈妈知道我这个朋友要来，她还特地 WhatsApp 我，哎，莹啊，你那个 Cindy 是不是要来你家、如果要来你家的话，他好像生日哦，你们有买生日蛋糕来吗？一起吹一下咯、一起怎样怎样咯、然后我就说啊，没有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庆祝了，就没有买蛋糕了，没有要庆祝了咯、然后妈妈又来 WhatsApp 就讲啊，这样啊，我做心太软哦，心太软，那个蛋糕我们一起吃，一起吹一下咯、 妈妈很 sweet 了，你妈妈 是真的、我回到家真的是看着那个画面，她倒那些面粉啊、巧克力啊、鸡蛋啊， 好可爱的画面哦，整个回到家看妈妈在做菜， 是，然后在那边搅搅搅搅搅，然后过后就哎耶，哎来帮忙哎，做这个蛋糕一下嘞、送给你的朋友嘞，我就想说我 妈 妈好有爱哦，好棒哦， 他除了好有爱，他还记得我朋友是昨天生日的、我都吓到哈，你都记得我朋友生日， 哎，妈妈真的是那种如果以后年纪大了过，我们会、真的会想要去探望他、然后是想要关心你妈妈，想要把他当成是我们第二个妈妈的感觉的。 有啊，之前我有 真的很 warm、欸、 我之前有一跟朋友呢，就是经常来我家吃饭的、所以那时候呢 他们跟你交朋友都是为了你妈妈 有可能因为我妈妈煮饭好吃所以可以留住他们的胃、 可是我觉得很棒耶，而且我觉得造就了真的很有爱的一个女儿， 是哎、你觉得我很有爱， 就是你是一个真的内心是很善良的一个 女生啦，我 是啊，都是因为原生 家庭的关系、妈妈又很有爱，我爸爸也对我不错呀，所以我就这么 浪漫的女生，很 棒的一个女 生跟一个家庭， 对啦，所以我想说我妈妈记忆力真的很好，她记得我的朋友的生日嘞。 我觉得你妈不止记忆力好，你妈心也很好吧， 两个都好， 所以今天我们是要来聊一个有好妈妈的变变变吗、 不是，是记忆力有关、 我跟妈妈是主角但我希望真的我下个礼拜可以吃到莹莹妈妈真的被我为我哄的半片一 piece 的蛋糕就好了， 很难嘞，一 piece 的话真的很难买，比较容易啦哈。 不要啦，我真的想吃你妈妈亲手做的，讲真啊，这是我的小愿望啦我真的希望莹莹妈妈有听到我、 okay. 我也很感动， 莹莹妈， 对对，只要你妈妈方便有做我就开心，我想要吃你妈妈手艺，因为你妈妈真的太多好事在听 了。 OK OK OK， 我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妈妈好不好， 谢谢莹莹妈妈。 所以今天变变变就来说一说记忆力好的话变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回来跟你分享吧。手就 Go Shine Be On Trend， 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凯的 Worlds Don't Tour 2025凯 Solo Concert Tour 凯 On 呢，将会举办在5月24号晚上的7:30的地点会是 Megastar Arena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又或者是赶快上到 GoShen IG 特定 po 文呢，写下凯影响你最深的一件事情，然后为什么。这个游戏一直进行到5月18号晚上的9点钟啊，记得把你的 IG 账号呢设置为 public 啦哈，如果你去参加的话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的入门票了，详情条规浏览勾选到 MYE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变变变变变，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你身边有没有记忆力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啊，还是家人还是爱人的，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说一说啊。如果你记忆力好的话，你知道变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次出门的时候呢都能轻轻松松出门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记忆力不好的人呢，他们都会做 double check 这个工作，就是他关了门之后出了门，哎，我刚才有关门吗？好像没有哦，哦，又走回去关门。 而且我跟你讲，这是开车会遇到的，因为有时候我回我老家，那我老家是那种你按那个按钮，它就会自动门关起来。那我是要离开我的老家，已经是上了桥，出了 highway， 哎，我家有关门吗？然后家里没有人， 很长， 然后你就要绕了大概一个20分钟再回去，再看门有没有关，然后门是关上了。我们连我们自己有没有关门都不记得，这真的是这种记忆力不好的人会有的 状况。我发现好像是每个人都会犯的事情。 对， 女生也是很常，比如说像是女生去夹纸板那个烫头发的东西嘛、我们明明已经关了的，但是上了车真的是出到不懂哪里一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才想起，哎、我到底有没有关啊？然后家里又没有人哦， 很可怕， 你知道很可怕。 等下你如果想说啊，应该关了，结果晚上回家的时候家已经烧完了， 这种是噩梦来的， 你知道 吗？ 那时候真的差一点烧到我家，我真的忘记关了这个 button。 怎样？ 然后我回到去的时候，妈妈骂我啦，就说你为什么没有关？你懂真的火灾了，要怎么办呢？ 真的很危险 的， 这个不要买一买 耶。很危险，因为它的热度一直在增加、增加的，所以幸好哎，他出了真的没有事情啦， 还好没有事情啦。所以真的变开心的点是，如果这些人记忆力好，他们是可以轻轻松松确保他们都做完了 everything， 出门然后也不会怕他们忘记。 对，但是还有什么开心的点呢？其实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的0169988889啊，记得先到 GoSchool.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 Cellcom Digi Prepare 5G 全天候享受无线串流和 100Mbps 高速 5G 网络，现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 守住 GoSchool Be On Trend。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严仁中的《爱你的心事》。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变！ 第二场无所不谈。Go Shen 变！ Go Shen 变！你的记忆力好吗？如果很好的话，你知道变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刚刚我有分享到，就是每次出门的时候呢，都能轻轻松松，不用 double check。哎呦，门有没有锁啊？那个瓦斯炉有没有关啊？等等之类的。那还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开心事。 我觉得我记忆力好的那个开心的事情，就是我要记什么东西都很容易，然后每当考试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背，可能前一天就可以背了，然后就很容易可以记起所有的内容，考试也很顺利。 Right. 真的有些学霸真的是有这样子的超级能力的。 OK， 这个应该有分的，有一个东西叫做短期记忆。 OK， 有一种东西叫长期记忆。短期记忆呢，通常都是我们在考试备考之前的前两三天，你读的那些所有的内容、所有的 point， 然后就一倾而下的在考试中用到完。那基本上你考完过后就忘了。但长期记忆的话，是真的会植入我们脑，好像比较深层的一个记忆体里面。就算你好像你会记得你童年的一些事情，那都是长期记忆。有些人短期记忆好的话呢，像这位。朋友一样，真的考试的时候非常的顺利。 对，这就是我短期记忆。你知道那时候考大学的时候啊，隔天要考大概两三科的，我真的是从 Chapter 1到 Chapter 10啊，我都是背下来的。因为我英文有一点点的不好啦，所以如果你叫我写作文的话，加这个加那个我不会，但是我宁愿 死记硬背。 我是死记硬背，背完整个作文，你知道吗？我都可以 一字不漏 的写完那整篇作文呢，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厉害哟。 这很棒，这很棒，这我觉得是上天。给你的礼物，因为每个人对于长期记忆跟短期记忆的处理都不一样的， 对， 跟你本身自己的算是基因吧，或者是你的天赋有关。那你的考试只能这样顺顺利考完过，你都忘得一干二净吗？ 我真的是忘了，因为我就是， 可是很好耶，就一来就走，然后也不会占用你的那个脑容量太多。 但是如果你叫我看回去的话，我大概 还是会记得，对不对？ 点点这样子啦， 太好了，对考试是好的。所以呢，这是变开心点嘛？那如果变心酸的事情是怎样呢？ 回来跟你分享吧。手就过去 ，Beyond Trend。 我们从小就依赖父母，到我们长大就慢慢脱离父母，为了就是赚更多的钱给他们有幸福的生活。但他们真的幸福吗？ 我觉得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陪伴吧，很少机会大家过去跟他们一起 happy 这样子。然后我感受得到他们是很渴望他们的孩子啊，过年过节的时候回来陪他们这样子。 Go Shen投我 YYY 莹莹提醒你，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幸福叫陪伴，陪伴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又来自陈环的《二十一刻》。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变！ 第二场无所不谈。Go Shen 变！ 你脑袋里的 memory 呢，到底有多少 GB 多少克的？可是如果你容量很大，有 1TB 这样多的话，代表你真的是记忆力很好了。刚刚分享了就是变开心的点嘛，现在跟你分享变心酸的点，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你做过所有的糗事呢，哎，你朋友呢都会记得，或者是你也记得。 糗事吗？哦，他就负责来记录大家做过的这些丢脸事。那如果今天你们要在讨论这些丢脸事的时候，他可以一字不漏，然后一句一句的翻出过去的所有记录，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都可以讲得一清二楚。 对，你身边的朋友就有一位了，他的记忆力真的是非常好的。 谁啊？ Mac来明谦。 他还好吧？ 他记忆力很好嘞，他什么故事都记得的嘞。 我跟你讲，他这种就是仗着他的讲话大声，其实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他每次不是 加盐加醋， 我们每次聚会不是很喜欢讲，哎、欸，那个 broccoli 啊，去年我看到我那个时候啊，他那个啦啦啦啦啦，他讲什么？然后他讲话很大声，然后大家你们都很相信他，然后只有我当事人才知道哦，事情的那个原本的样子 不是 是这样，可是他大概改变30-40%，他会夸张化，然后会去决定我的想法是怎样。 是，然后我们就会问他真的没真的这样没？哎，没有啦，其实我加聊的啦，没有啦， 对 啦， 讲真的，你要问长期记忆的人，你要问我，欸、我这个人其实最主打的是长期记忆，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跟我那个时候我真的可以讲出中学的很多那种知识点，那些内容它是什么什么时间点发生什么事情，还有以前发生过的那些事情我都可以讲得一清二楚，因为我觉得我算是长期记忆处理的蛮好的人来的。 是，我觉得你记忆力真的很好，因为我们访问的时候学生讲过的那些东西呢，你都可以一字不漏的讲完出来 嘞。对，他觉得就不懂为什么就存在我脑袋里面，所以 你 包括你干过的一些糗事啊，你有时候我那些讲错的一些话啊，我都也是可以完全原封不动的把这个糗事告诉身边的人，我讲告诉你多不会主持。 Excuse me， 我有进步啦，我有进步，你又不记得。 有， 我 跟，我没有跟人家讲，不好，我没有在你面前讲，我在后面跟每个人讲，包括老板讲说，我也隐隐进步了很多。 有没有？ 都是在我的教导之下。 最后要讲 一下，要讲一下，要肯定一下自己。 可是你有 practice 的吗？你记忆力那么好，其实 没有。我觉得是可以训练的，因为以前像我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会用方法去训练。我觉得记忆力跟脑容量是可以去训练得来的。当然我不是专家，大家可以去上网找，真的可以锻炼你的长期记忆的。 OK， 那如果你记忆力很好的话，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刚刚分享了第一点变心酸的事，我们来听看另外一位听众呢有什么心酸的事吧。守住国学 Beyond Trend， 国学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听过的歌曲来自 BTS 的 Yet to Come。 国学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慧君， 变变变， 第二场无所不谈，国炫变变变， 国炫变变变 ，Can we talk about the 记忆力啊？如果你记忆力 very the best， very 的好的话呢，有什么心酸的事呢？刚刚我说就是你做过的糗事呢，你的朋友都记得，或者是你自己都记得啊。所以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心酸事呗。 他的事情就是。尤其是当我觉得我的前男友劈腿我时候，我没有办法忘记这东西，他永远就只会记在心里了。这真的是一个很心酸、很伤心的事情。大家怎样可以帮帮我逃离这个不好的感情里面？ 啊，我跟你说，女生呢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就是在感情方面了、 啊。 如果跟另一半吵，她真的是可以翻回旧账的、你以前呢、也是这样，你以前做梦啊，你答应过我的做梦没有这样，就是整篇作文呢跟你写出来反击你的。 所以我给他的建议就是分手吧。真的， 劈腿啊，对啊，应该要分手啊。 就是我会觉得，如果在这段关系当中，就算他劈腿，或者是你们感情有过这些瓜葛，然后你觉得事也过了，也原谅了，可是那个钉、那个刺还在。 对啊。 但我真的就会讲说，那就分吧，因为就算他怎样的再怎么去做这些好事，怎样去用他的功来盖过他这些过， 是 你还是有那个钉在的话，那我觉得你不如就重新开始找一个你没有刺的人。 但是有些人就是恋爱脑嘛，他就觉得他有对我好一点点啊，就买东西给我咯，他就把这件事情盖过完他所有的坏的。 他用我一个很好的小学的女生朋友，他就说对你好是基本，对你忠诚这个才是 bonus。没有，对你忠诚也是基本。啊，对你好上加好，这个才是 bonus。 对啊， 所以你不能因为他对你好，就想要说不能离开他。我觉得像这位朋友，如果你觉得有刺，然后你觉得好像，如果我不懂你是不是开玩笑啦，如果真的有让你难过的话，我们也不要影响你的感情，你可能要重新检视一下是否该继续了。 是因为感情这种东西呢，真的是因为世界很大，男人很多，女人也很多，你可以去别的国家找一找啊，可能呢你 Mr. Right 就在别的国家了。 可是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好像间接在倡导说你有刺就要分， 有问题就要分手吧？ 对喽，我不敢这样讲。讲来我没有太多爱情经历，你为什么要赞同我？你不是讲说就要去一起改善他吗？可是劈腿这种事情不能改善 啊，那这 因为劈腿只有零次跟无数次， 对 啊性格或者生活方面那个还可以谅解， 还可以磨合磨合， 应该要这样子区分， 对。 所以这位听众你自己阿嘎阿嘎，看你是属于哪一种严重程度啦。 是，所以这就是记忆力的话题啦，变心酸还有变开心的事情。但是你自己本身还有什么要分享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来到我们的 IG 分享哦，守住国学 Beyond Trend。